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季彤。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又是我们俩在这儿陪着大家聊天。 没错， 很多的朋友呢这个现在啊买东西都是开始这个用很高科技的办法了， 网购哈， 在网上买，不用出门啊，这个跑到现场去挑啊，然后货比三家呀什么的，现在在网上就可以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吃的喝的衣服都可以买， 说哪有点什么头疼脑热不舒服的，买点小药， 没错，药也可以买， 也用不着跑药店去了，这个可以在网上就叮叮当当的你就买了，然后这个快递小哥就给您送来了，这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呀，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有一些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治疗发热的，治疗这个咽干咽痛，还有抗感染的啊，这种四类的药品它是受到防控的， 没错哈，这些药应该都是治这个跟可能跟疫情有关系的病哈， 一些症状，一些病症的，所以呢要买这个药品，假如说您到药店的话，你必须要实名登记， 出示您的身份证， 先测体温，然后呢扫健康宝，然后说买什么药啊，买一个治咳嗽的吧，您得登记您的姓名、电话、住址，这个要实名登记，那这个明确上报用途，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药呢？是因为我这个嗓子有点疼啊，还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发热呀？这个都是要把这个情况啊如实上报的。 是的， 这个是疫情防控的需要。那在线上线下的渠道，其实呢它的规定都是同样的，都要遵守。然而呢最近记者啊在网上试了试，体验了一下，就发现呀，相比于在线下的实体药店，在网上买药的时候，那相关的登记流程并不是那么十分严格，有一些平台甚至可以下单即买，就跟您买普通的东西、普通的药品是一样的， 不需要您有一个实名登记的过程。 是的，刚才我开玩笑说啊，说您买个药，叮叮当当就给您送来了。确实，在网上有一个叮当快药，这个记者试呢，就是用这个叮当快药这个手机 APP， 输入了比如说莲花清瘟胶囊，这个是大家现在都公认的比较好的这个治疗感冒这一类的中药，点击添加清单。将药品提交至平台之后，随即就转到了信息确认界面。在无需任何实名登记的情况下，记者顺利的就完成了支付，购买到了药品。整个操作的过程呢，不足两分钟，而且不到半个小时，所买的这个药品呢，就由快递小哥就给送来了。 方便倒是方便了。 您记者说，我这样，我打电话咨询一下吧，问问啊。打过去，这个问这个平台这边。说我这买这个药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实名登记啊？这个快递小哥，对，当时见着快递小哥就问了一下，说我需不需要实名登记啊？快递小哥说，哎呦，这事儿您别问我们啊，您问问平台吧，我们不清楚。而这个药品的说明书显示啊，莲花清瘟胶囊是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的，适应症是发热或者是高热、恶寒、咳嗽、流鼻涕等等。那在朝阳区呼家楼北街的一家路边的药店，记者呢想买这个药，工作人员明确的表示，莲花清瘟胶囊属于治疗发热、咳嗽类的感冒药，线下购买一定要实名登记。然后记者呢就打了这个手机 APP 上的这个打开了其他的一个 APP 来搜索感冒药，随机选了把一个这个一家药房的这个朝阳医院西门店，就把一个也是治感冒的药啊，999感冒灵颗粒和快克胶囊这两款药品加到了购物框当中。随后平台就弹出了防疫这个疫情防控药品登记提醒购买的药品当中有这个疫情防控类的药物需要 用登记用药人的信息，然后下单。在输入了姓名、身份证号、常住地址、体温等信息之后 ，APP 就跳转到了支付界面，并且显示订单提交成功。 嗯，就是测了两家 APP， 一家呢是不要求你来填写自己信息的，另一家 APP 是需要填写的， 履行这个过程的。 哦， 然而与实体药店严格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详细的流调询问相比呢，网购这个买药的时候所填的信息没有一个审核。核的过程， 嗯， 哎，这个购药人自行填写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填上李凯的名字，这个他可能也能通过。 嗯， 哎，记者呢就打电话打到了这个一家药房吧，这个朝阳医院西门店，就是这个网上买药的这家药房的这个店，实体店里问。工作人员表示说，网上买药的时候提交的个人信息会由平台自动的上传到相关的信息系统，并不通过我们药店。哎，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说，会根据这个购药人的情况进行电话复核。 嗯， 不过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啊。这个记者通过刚才那家平台登记完了买的药啊，就直接收到了药品，也没有任何的复核电话打过来。 嗯， 这个说的和做的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专家们提醒每位市民朋友要自己做好这个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购买这个四类的疫情防控药品的时候，应该主动遵守实名登记制度，并确保信息的真实可靠。 哎，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是因为什么发烧，我那个，但是这个里边我们都不是医生，对吧？ 嗯， 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诊断呀，只能说是凭感觉。 嗯， 你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科学依据，咱家里头也最多有个体温计，是吧？还有朋友家里有个血压计，您没有其他的这个检测的设施，没有这些医疗器械，那所以咱们做出来的判断往往不如医生啊在医院做出来的判断准确。 没错， 哎，万一我们判断上有一些什么失误，那这个造成了一些疫情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后果，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不值得的。 嗯， 哎，这实事求是啊，因为我们去购买药品登记的时候也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履行这个义务。 是的。 嗯，那今天咱们就着这个话题呢就聊聊吧，可能这个大家随时随地的都会在家里存一些小药。 是的，说到了药哈， 哎，于飞是不是家里也有药箱啥的？ 哎呦，不是药箱，是基本上一个大抽屉里面全都是药， 一个药柜， 一个药柜了，快成。 我想这个一般家庭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柜子，至少是一大抽屉吧。 就是每次去就是看一些病，然后就会给我开很多。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药没吃了，我病好了， 哎， 然后就剩下了。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药可能不对症，我吃着发现好像不管用， 管用 那你说扔掉呢？又觉得这个药白买了，然后不扔呢，真占地儿啊。 哎，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比如像我妈这样的老太太，就是总得在家里囤一点啊，积累一点，那这就他就生怕说，哎，一旦这孩子闹毛病的时候啊，或者自己不舒服的时候，这手头 没 有，没 法应急， 哎，所以呢，就会存上那么相应的一些这常用的药物， 囤药哈， 哎，比如过去经常在家里存点阿司匹林、死环素之类的哈，当然后来这些有些药也没有了，哎，这样的话，他日积月累的就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家就有俩大抽屉，哎，然后还有好些的这个柜子里啊零零散散的放着一些各种各样的药，有内用的有外用的啊。 家里药多的就是常来这亲戚的就会说，你们家是药店吗？开药店， 开小药铺啊。哎，这个家里头有的这些药，但是啊，您有定期去看这些药的保质期的习惯吗？ 这我还真有。 你有啊？ 我会定期一段时间在收拾家务的时候，看里面哪个过期了，然后我就处理掉。 你这一段时间有规律吗？大概多长时间？ 好像没有规律， 一个月、一周、 半年到一年之间吧。 对，你敢保证你那一大抽屉药里头全都是没过期的吗？ 不敢保证，每次都要清理一大波。 是吧？ 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大抽屉的话，跟于飞他们家一样的大抽屉哈，您现在马上去看一看你的这个药的保质期都是到什么时候的啊，有没有过期的， 是啊， 然后呢把这个信息互动给我们啊，发到我们的这个这个聊天室当中啊，这个 来看看咱家里有没有过期药，有多少过期的药啊？这种药是千万不能再用了的啊。 也可以说说家里的过期的药您是怎么处理的哈、啊？ 哎，这个其实是有学问的，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俩也给您念叨念叨。 好。现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不能出去游玩了哈。但是之前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很多人都出去玩的时候呢，就不愿意去住酒店。 你的这个出去玩不是指到对面公园里去遛个弯，而是 那得换个城市， 哎，上外边去、啊、 对，上另一个城市游玩， 哪怕是到京郊呢，是吧？ 嗯，这时候就会选择民宿来住， 这是这些年来开始流行的一种这个方式， 新的对新的住宿方式吧，很便宜。 对，它一个是价格便宜，再一个它方便呀、啊。您在里头想洗衣服洗衣服，想做什么吃就做什么吃。 嗯，就是那环境跟咱家里一样、啊。 哎，对了。 但是最近呢，有一位王先生他就反映说，他通过携程旅行网发现了一家住一晚只需要76块钱的民宿。 哦， 这超级价位一下就吸引了他。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他一去发现这一间屋里住了十几个人， 啊、 这也太多了。 是、啊。 甚至是厨房的灶台边也搭着床啊。一看地上啊，都是烟头和鞋子，那屋里的气味那叫，哎，这个得捏着鼻子说，令人作呕啊。这个在王先生指引下哈，8月4号的时候，记者呢就来到了朝阳区百环家园小区17号楼下。这房东带着记者来到15层的一套两居室，就看见了1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摆了6张单人床。 哇、 哦！这其中的2张床上还躺着2名男子。 这个密度赶上群租房了、啊， 差不了了哈、嗯。在那个一看挂满衣服那个阳台上，那还摆着一张床呢。 我的天！ 一名男子正在那儿呼呼大睡呢。啊，房东就说，只有靠墙的这张床空着啊，其他房间都住满了。 哦、这个所谓的78块钱，其实就是一张床的铺位费。 没错，跟咱刚才说的民宿还真不大一样。 这概念是不挨着的。 对对对，这是群租的意思哈。 哎、 这个四人间的卧室呢，每张床位每月租金是1000块钱。 哇， 那客厅每张床位每天要便宜一点哈。 嗯， 每天是70块钱。 你看看， 那这一个月就是2000多。 嗯， 哦，2000多也可以长租，也可以短住。 哎，注意吧。 也行啊、嗯！记者就看到啊，其中有一间卧室之内呢，4张单人床围成了一个圈儿。 我 两名男子正坐在床边，正在抽烟呢。 啊，这个打个麻将，中间放一桌子就行了。 凑成了一桌牌哈、啊， 要命！ 哎呀，真是！记者询问这个入住的办理过程，就、发现房东呢是既不查健康宝，也别说测体温了，就要什么规定都不遵守啊， 看看， 只要你给我钱，我就能让你入住。 哎，这就是为了钱呀、啊，就什么都不顾了。 嗯，然后王先生也说，哎，我不知道我和我住这个同一个房间的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嗯、 都去哪个地方啊，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打过疫苗。 哎， 所以住在这儿的群租房里实在是太让人担心了啊。 这想起来都后怕、啊。 哎，对呀、啊、记者就调查发现，大多数的平台要求租户通过线上来预订民宿啊、 嗯、 是要登记个人信息并且完成支付。那如果咨询房东时涉及到了敏感数字和金额，平台会反复警告租户切勿脱离平台进行交易，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但是呢，不少租户还是会选择去线下看房，并且和房东直接交易， 就为了省俩钱儿、 嗯。王先生也说，这个线下约见看房的时候呀，多数这个民宿房东都是不会查健康码的，也没有人详细问你从哪儿来、 嗯、 啊，到哪儿去，更不会要求你出示你的身份证，只要一个原则，您交钱就行。 好嘛。嗯， 给钱就让您住， 这是民宿的乱象 啊。不过有的房东哈、啊、对选择入住人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说大望路附近有一家民宿房东就详细询问了顾客的有关信息，比如说您从哪儿来， 嗯 啊，您到没到过中高风险地区， 哎 啊，您多大岁数了，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等等哈、啊。这名房东就说，为了保护租户们的安全，他就必须要多问一句， 嗯 啊，另外呢，没有身份证件那您是不允许入住的，这疫情期间只要是把这个关给他把严了哈、啊，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这是比较负责任的经营者。 你看看 啊、 嗯、 那对于民宿 APP 中发现的房源信息内容呢，尤其是对于床位数量的设置还有居住人员数量等情况，记者呢这个某预订平台的客服一名工作人员说，平台 来要求房东是必须要求上传真实的房屋照片的，平台也会根据相关的要求去审核后再进行上架对外展示。那如果遇到了不符合上架要求呢，将不会对外展示。对于民宿房间内设置的床位数量问题，这名工作人员是这样说的，因为房子是属于房东的，房屋的装修面积还有这个床铺数量的设置等情况，平台是不做具体要求的。 你看看， 如果租客不满意，那房子可以就是不满意这个房子，您可以去换一家预定。 这里边就有空子了。 是啊，随后记者又致电了另一家平台这个客服电话，就说呀，部分民宿房间内设置的床位过多，涉嫌了群租的情况。您看那客厅住上那18张10张床是吧，这就明显是群租的情况啊。这名工作人员也说，对房东上传的照片由于这个由平台的相关人员去审核，也就是房源所在地对应的业务经理做线上审核，如果符合要求呢就会对外发布，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平台上是不会对外展示房源信息的。 像前面说到的王先生，他既然从平台上不但看到了信息，还订到了房子，直到入住之后才发现人原来这么多，那这个是怎么把的关呢？ 图文不实是吧？ 没错啊，这个里边的漏洞是有的，趁机这个钻这空子的呢，这个经营者也是有的。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啊，出于对自己的这个安全和健康的负责的这种考虑，您就尽量是选，因为尽量选那种 正 单独 的， 就是单独房间的，是吧？最起码说，假如说是家里人一块儿出去，那一家人跟别人住在一块儿也不方便， 对， 然后呢，就是别是太贪图便宜这样的这个做法。 您说一晚上60-70块钱，那这价格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过去睡他大通铺也没那么便宜，这便宜没好货，这咱们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事儿啊。好，看看咱们这个聊天室里朋友们的互动啊，还是很多的。 看来大家都有药箱， 对， 药柜。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这个我这个存的差不多都是一年吧，一年之内的。看经常查一些保质期。红果说我不存药品，因为我们这儿这社区开药特方便，家里没有到期的药或者过期的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 最佳状态。他说家里也，但是也你说一个药瓶没有也不是啊，有一些常用的小药哈，有两包感冒，有两包感冒的、退烧的、消炎的、黄连素、小膏药、创可贴， 这都常用的， 也这些都没到期啊，我看了，辛苦了啊， 家中常备药。长阳宋师傅给咱发了那个他们家的小药箱，这个好像比我们家还高， 您这是一药柜啊， 他说 一个架子， 对，这是我们家的药柜，都是一个月开一次，只有常备药、膏药一年开一次，到了年底会清理一回。 你看看。张伯荣说，这个我要身体不舒服就去社区医院，医生开点药，这个没吃完啊，一般病就好了，剩下的呢有的过期了我就扔在楼下的有害垃圾桶里。恭喜您，您做对了啊。 是的哈，那药属于有害垃圾。 对，刚才咱们说扔这个清理这个过期药品也是要 一门学问。 对，也要遵守很多的规定的。这个药品呢是属于有害垃圾啊，要扔在那个有害垃圾的那个垃圾箱里。 但那药盒还属于可回收垃圾。 具体怎么扔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说啊。 好的。 葛大爷，葛大爷，咱是先说这个啊，定期的都清理了。还是刚才那个事儿啊，怎么清理待会儿具体的咱们说一说 啊。那是花开说，家里的药箱我都是不定期来清理的，过期的药一定要把它拆碎打散才能扔到这个垃圾箱里，绝不能让有心人去钻空子。 看看这是正确的方法啊，这个也点个赞啊， 点赞。 用户9290EK他说，不同的药品保质期不一样，一般一年的两年的都有，不定期的要检查一下，把那些过期的药品扔掉， 及时处理掉。 就是刚才可能也查了一遍，好的。 对，一是占地儿，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容易误食，就吃了这个过期的药哈。 没错。 蓉蓉姐说，经常检查家里的存药，过期就扔掉，没办法，去医院拿药的时候呀，这一说哪儿不好了，医生就会开一大堆药，就放过期了，只好是扔掉了。 是红鲤鱼与绿鲤鱼啊，这位朋友说，我家里的这个 有红药水和紫药水， 嗯， 它不是红药水和绿药水啊，红药水、紫药水都是外伤的啊，用外伤的这个一个常用的药品， 嗯， 另外有纱布，还有什么灼伤膏啊，过期药倒是很少，每次打乱了再扔。嗯，过期药很少呢，还是有啊？这个查到了以后就把它处理掉啊。 张宝江他说，我每半年就会整理一下这个药箱，基本上过期的不多，因为是在学校里住，有校医院开药也很方便。应该是一个学生是吧？在学校里住啊，他就是家里备的一般的常用药，不浪费又不耽误治病为原则。 对，草球也争春说了，哎呦，这个家里是这个药品定期清理，不留隐患呐、这个是对的。啊，需要个勤快人儿、 是的， 水镜这个我也听到这种说法啊、这个事实上有时候大家还有点这种小舍不得的这种心理，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做法呢咱们不提倡。他说呀，如果是中药的话，过期一两个月没什么事儿啊，西药当然过期就不能吃了，最好是哪怕是中药过了保质期也最好就不吃了啊，最起码它是药效它会失去，因为可能说这中成药那些东西它可能它没有什么说马上吃了闹肚子那种，但是最起码它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会打折扣了。 五零后还说呢，我们家是不存药的，那存药不等于存病吗？是咱老北京有一句话说，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药是主要的这个容器是不能借出去，是不能还的，是吧？ 是煎药的那个锅， 哎，对，有这么个意思， 有这么个意思哈，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李凯说来了啊，于飞把你家药锅借我试试吧，哎， 我借他了，他就不能还我， 哎，就是他不能把，就是用完了以后，他不能主动的把药锅送回来，得等着你去再找他要，这是唯一可以借了。哎，不急着还的一件东西吧，可能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讲究。这个花草树木说，上次收拾了一下，现在都没有过期的了，太好了。 是啊，齐星也说啊，慢性病我喜欢存个三个月的量。 哦， 也、 就是、 不存长时间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慢性病，它你也不可能说，这个每次都去开啊，这个稍微多开一点，这个就是在它保质期到来之前，把它吃掉就可以了。爱的旋律说，我家抽屉里有很多过期的药，像治血糖以前开的药，治胃不舒服的药以前开的药等等，就是找不到收药的平台。这个我印象当中有一些药店，它可能有一些回收通道。或者说甚至说有一些厂家，他们有这个回收的这个业务，但是呢一个是比较少，再有一个联系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对，个别的厂家可能能在那个说明书上找到那个联系方式。 对，但是您千万不要把它交给那个打着一个牌子坐在路边上写着收药的那个人。 回收药品。 那种人他有一个小名叫药贩子。这就是刚才有朋友提醒的那个，这个扔这个过期药的时候，您一定把那个包装拆散。这不要让一些所谓的有心人再来利用。 对，让别有用心的人哈，拿去把这些药物再回收之后， 再 重新包装， 去干一些这个不法的事情。 对， 然 后张慕容还说呢，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在家存药的地方呢，找些适合自己吃的药，就顺便去清理一下了。就打开药柜的时候，就顺便顺手给捎带脚清理一下。 对， 有的时候呢，会不定期的去检查一下这个过期药品，从来不会去囤药品的。 林说，我每次买了药品之后呢，一定会仔细的看那个有效期，并且用笔在药盒的明显的地方给它写上啊，因为那个有些有效期啊，它打的那个位置你还得费半天劲才能找着。打的字儿有时候比较小啊，有的不清楚的，他这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拿笔给它写一个显眼的地方，拿起来就能看见，很方便，能看清楚是否到期了。 没错， 到期了之后一看见了就会及时的清理，换上新的。然后大部分备用药都是没有 用过期啊、没有用完就过期了，挺浪费的。其实我觉得啊，可是家里呢多少他也得备上一点药品吧。 嗯， 哎，您这个跟我老母亲的想法是完全不谋而合的啊。 别到需要的时候抓瞎哈。 对了，他们最怕的就是因为从年轻时候带孩子过来，到了老了以后呢，他总是这样的心情是不会改变的，都会去备上一点，他心里就觉得踏实了。 对， 嗯，反正现在我们做， 现在咱们也会备一点，我们家也是会备。刚才您 是 就刚才说那条新闻里面、 哎、 三个数字那个牌子的感冒药， 不为自己也为家里孩子什么的，是吧？ 是啊，远航1966说，这个我家里的药品啊，都是媳妇儿定期检查保质期。 是啊， 这得细心的人哈。如果有到了或者过了保质期的药呢，都集中收起来，等着社区里有回收药品的过期药品的活动的时候，交到社区医院去回收。 哦，挺好， 对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然后再领出来就需要的药。 嗯， 哎，如果没有回收的呢，就扔到这个有害垃圾桶里，扔前呢都撕开打碎再给扔，不给黑心坏人拿走再去害别人。 好的，看来呢大家呢都是非常的明白的，而且呢都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方法，给大家点个赞，希望您继续跟我们互动啊。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这个平常有时候出门，可能于飞像你就开车了吧？ 嗯，是。 哎，对，这个大多数人 也会坐公共交通。 是的， 嗯、 还有对，还有的朋友会打车。 嗯 啊，现在打车呢，这个站在马路边上招手打车的几率，越来越小了。 哎，咱都用这个网上的 APP 软件来打车了，现在基本上 啊，有这么一位的哥啊，老谢。他是开出租车的， 嗯， 他跟旁人呢有点不一样， 怎么不同 啊？这个麻烦事儿多的银发乘客、轮椅乘客，他是不仅来者不拒，还经常赔钱赔时间，哎，拉着人家去办事儿、啊。 哦，就是坐轮椅，他可能确实上下车时间比较长， 对了， 慢一些啊。嗯， 很多的老顾客呀，出门不坐别人的车， 嗯， 就认谢师傅。 哎， 在新街口附近，两位男士用轮椅推着一位老人在路边打车。哎，谢文看见了之后是想都没想就把车停在了老人身边，连忙下车搀扶老人，又把轮椅收拾好放进后备箱。 嗯， 大爷您这是去哪儿啊？哎，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这老谢也喜欢跟车上的老人聊天。 哎，我发现咱北京的好多司机都喜欢聊天，就是打车最有意思的就是听司机师傅们讲一些他们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是，你猜老人家怎么回答的？ 怎么说啊？ 我听相声去。 嘿， 旁边的男子接过话茬来说：“哎呦，今天可幸亏遇着您了。我们呀打车打了半个多钟头了，老爷子都着急说：‘哎呦，这马上要开场，看不上了。’ 哎，赶不上相声了。 是的，哎呀，然后谢师傅就说：‘哎呦，你看看你们这些当儿女的，还挺孝顺，还知道带着老人去听个相声啊。其实精神享受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是的。 那到了目的地，几个人下车进了剧场。老谢呢，按照平时的习惯就。对这个座椅进行了清理打扫，哎，然后呢，对扫到这个后排座位的时候啊，人家下车了，把自己的这个车里的座位打扫打扫，结果发现，哟，这个老人那个坐垫上，就是刚才坐的这地方啊，有一大片水渍。 咦，怎么弄的？ 是啊，开始呢，他还以为哟，乘客洒了这个水了呢。 嗯， 仔细一看，哟。原来是老人家呀，这有点失禁了。 哦， 甭问了，一准是刚才那位老人造成的。说得这活儿没法拉了， 那得赶紧去收拾收拾卫生了。 哎、他虽然心里着急，可是转念一想，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这要是我自己家的老人，那我又会怎么办呢？ 嗯， 哎，总说要让老年乘客感到温暖，真碰上事儿，我怎么把什么都忘了呢？ 嗯， 嘿，这么一想，谢师傅呢也就淡然了，把车开回家自己清洗。哎。没想到啊，这个座套比较好洗，可是底下这海绵垫子，这海绵做成的那个垫子呀， 那不太好洗。 它渗进去之后，它要想洗干晾干的话，还真不容易。 嗯， 这么一折腾呢，得2天没拉活儿。 对于靠拉魂吃饭的家庭来说，损失应该说不小啊。所以呢，有朋友知道了这方面的这个事情之后，就劝他，说你今后碰上这老爷子老太太的，你还是少拉点吧。 嗯， 谢师傅想都没想，说嗨，遇到这样的活儿，再碰上我还得拉。哎，因为首先我不挑活儿，不拒载，对吧？我也不绕路，这是我的规矩。再有一个，能把这种热情的服务、温暖的服务带给每一位乘客，尤其是这些上了岁数的乘客，那我是认准了这个理儿了，我必须得这么做。 哎，真棒！ 哎，12年前，老谢辞掉了稳定的厨师工作，转行开出租车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不理解，他呢却很坚定，说小时候父亲在汽车制造厂里的工作，每次验车都带着我到处跑，哎，坐在车上兜风，我就特别喜欢在路上那个行走的开车的那个感觉。那由于呢特别关照老年人，哎，总是这个耽误时间，这个去拉活挣钱，所以老谢这收入啊一直不算高。但是他却说，作为首都的服务窗口，我们京城第一哥有那种职业自豪感，敬老服务的这个是我们的社会义务，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 确实， 哎，况且谁都有老的时候，对吧？你老了，别人对你不好怎么办？哎，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信条吧，哎，一直在坚持这么做。要向这位这个助老，服务于老年人、老年朋友的迪哥表示我们的敬意。 哎，是的。也给刚才那位师傅点个赞哈，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他做的这些也没有求回报，就是在老人下车之后，他去默默的做了这些，真的是人间大爱啊！ 没错， 给你点个赞。那咱看看留言吧。 好， 刚才五零后说这个，说季彤老师说那个垃圾分类那个供应，这个好像没写的没太看懂您写的这个五零话，一会儿我再仔细的看看您写的这个内容。 好 啊，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有一位 Mary 是个英文啊，不知道念的对不对，说药品不能囤积太多， 对， 随吃随买，我们家药品都是今年的日期，都是最新的。 秀才展示了一下他的那个药的抽屉，哎，这里边摆的还挺整齐，他这一俯拍啊，这个抽屉拉出来，从上边拍的，分门别类的放的这个很整齐。他说我家的药都放在抽屉里，每年都要查看一些两次日期。 哎，是哈， 6月份刚查完。只要是过期的，我就把它处理掉。 也是好习惯。水晶还说呢，这个药贩子啊，可不能给他们，他们是害人的。 没错，啊， 就是这个理儿。然后这个张梦荣也说哈，药品不像别的物品，这个多存好像有点感觉不太好吧，是不是我是老观念呀？ 应该是，其实适量啊，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道理，有时候积累起来多了，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多了。不是说故意的，说我非得上医院，非得上药店，我非得买多少药存起来，这真的不是啊。 也确实， 蓉蓉姐也说家里这个保存药品的这个保质期到什么时候都会经常的去检查，过期就把它处理掉，没办法，去医院拿药的时候是吧，医生有时候开那药啊他用不上，哎，一放着这个一忘了就过期了。 是 不容易。 那其实说到这个药哈，那大家第一想到就是医院。那咱再说个医院的事儿呗。最近在这个北京胸科医院有一位返聘的专家马瑜教授，挺火，因为他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教授哈。他已经从事了和这个结核病防治工作第66年了。现在他已经年近90岁了， 是 依然在这个一线给大家看病哈。然后他就在坐诊的时候就会问病人啊，你脾气急不急啊？平时抽烟吗？在这个非常轻松的拉家常当中呢，就已经将病人的这个病情给他详细记录下来了，而且每个字都是工工整整的。他就说这个结核病医生呀，最忌讳这个治病只盯着结核，只管病不管人。所以他问诊的时候就特别仔细，比如说从这个您的这个发病经过、治疗过程，还有这个患者的工作环境强度，包括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甚至是患者的烦心事儿，他都要摸清楚。所以当得知一名这个病情比较重的患者还在抽烟的时候，他就轻轻拍着患者的手背，语重心长地说：“哎，您可不能再抽烟了啊！你这肺上的病可够多的了啊，真不能抽烟了。” 这是劝啊。 就是1955年的时候呢，这位马玉教授是从江苏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啊，来到了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这是北京胸科医院的前身。然后呢，在结核病临床与科研教学岗位上啊，他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干到现在已经90岁了嘛。 哎， 结核病患者当中呢，很多人是家境比较贫寒的，所以马玉呢就想方设法让他们少花一些钱，尽可能的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嗯， 所以在给老乡看病的时候呢，碰到家庭困难拿不出医疗费的时候，他就自己垫上。他问他为什么呢？那时候他工资是56块钱呀，每个月都拿出一部分给患者来垫医药费用哈。他是这样说：我当时想法就很简单，就是尽自己的所能为民来解急， 让他们能够得到治疗。 哎，所以带着这份关爱患者的执念呢，马玉已经从医66年了。一位患者双上肺发现了病灶，检查结果呢尚不能明确诊断，所以马玉就建议患者呢先随访。这一听随访。患者以为啊，那我是不是没什么事儿了，也就不过来看病了， 不来了 啊。这看病的时候可能一说随访，哎，就觉得病好像没那么严重哈。所以2-3个月过去呢，也不见这位患者前来复诊。情急之下呢，马玉就发动医生护士一起来想办法，四处寻找这位患者。患者感动地说呀，只听说过病人去找大夫，这大夫找病人我还头回听说了。所以最后呢，这位患者就被确诊为这个低度恶性肿瘤，手术后呢10年没有复发。 你看， 这也源自于医生当时去找他， 就得听话啊，医生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哎，是的，如今呢已经年近90岁高龄的马玉教授啊，这头发已经全白了，还有点微微驼背，那耳朵也有点听不太清楚了。但是呢，他周1到周5都住在医院。周末才和老伴儿一起回到市区的家里。他说呀，这样呢他能省去这个路上的时间。很多人也劝他说你多休息休息吧，但是呢他总是说我要不断学习才能更好的去服务患者。 哎，所以咱们的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大智慧，因为他们积累了这个人生这么多年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说给我们的社会呢还能继续做着很大的贡献，这也同样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这些人，就像前面那位的哥师傅一样啊，要为这个身边的普通的老人们服务好。那您在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时时刻刻也应该照顾好家里的老人，甚至说有一些朋友自己本身也上了岁数了啊，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都是咱们要这个能够力所能及能够做得到的。 没错， 那时间呢到了这个咱们这第一时段节目该结束的时候了，稍事休息，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 一会儿见。 青山霞光，胆长城，胆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也是呼应来宾朋四方。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周线跨越千年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交聚世界的目光，永地和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引起呼迎来冰封四方，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这个刚才在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俩在研究刚才张伯荣说的那句话、 那条留言是什么意思、 于飞没说明白那个啊，这个张伯荣说呀，系统老师常说大骨头是其他垃圾。这个我以前确实跟大家也解释过啊，为什么咱们说那大骨头是其他垃圾，就是因为咱吃那个大棒骨啊，这种这个粗大的骨头，它硬度很高，这个就是不易粉碎。厨余垃圾呢，就是也是咱们所说的它这个归类的为湿垃圾。湿垃圾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粉碎处理的，可以进行这无害化的这样的这一类。甚至说还可以做一些再利用啊，这个生产饲料啊什么这方面的这个使用。但是那个大骨头你如果放在这个厨余的这个里边，它一并进入到那个系统当中啊，在那个粉碎的设备里，它会可能甚至会伤害到那个系统那个设备。它的硬度是相当高的，所以呢它应该归在叫如果按照干湿分类的话，它应该是干垃圾。就现在咱们去扔垃圾的时候，这个大骨头呢要把它扔到这个 其他垃圾 啊， 这还真挺容易弄错的哈。 对，有些这个小的这个知识和技巧吧，这个可能咱们社区当中搞宣传活动的时候啊，也发的资料里边也都会有。相信大多数朋友呢也都会了解了。还有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流传着好多的特别有意思的那种，就像是小窍门似的，小贴士似的，说这个瓜子皮再干它也是湿垃圾那个消毒纸巾再湿它也是干垃圾。 对，咱北京这儿分类不分干和湿垃圾， 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还有 有 害 垃 圾。刚才咱们说那个回收药品啊，说这个不是说回收药品，就家里的过期药品你要处理的话，一定要放到这个叫做 有害垃圾的那个桶里头。 嗯，那您一般就是比如说眼药水啊，或者是口服液那种液体怎么处理？ 哎，把它打开啊，然后倒到下水道里头，用水、清水把它冲掉。然后呢，那些什么瓶小 瓶 啊、 瓶瓶罐罐的 纸盒啊，您放在这其他垃圾里边把它扔掉、 哎、 啊。这个药片啊，什么药面啊，这些东西呢，你药粒儿啊，是吧？您就把它从这个包装拆开以后，倒在一个这个塑料袋里吧，就把它扔到那个其他垃圾就可以了。 哎，是像膏类的，是不是相对来说难处理一点？ 哎、呀你说那， 你刚才有位朋友不说那个，对对对，灼伤膏、 哦， 还有烫伤膏啊这种。 哎，我说如果是金属的或者塑料的那个外包装啊，你反正你就我那意思就是你把它挤出来， 挤出来啊、 哦，也是弄在一个塑料袋里，然后把这个。这些金属的、塑料的，你得扔到那个可回收里边， 嗯， 是吧？ 对，这有点像女生那个处理化妆品， 哎， 剩下那个有点像、啊， 对 对, 对, 对, 对，反正挺细致的一个工作啊。别看一个简单的扔垃圾，哎，现在咱们在生活当中，其实这有些细节还是应该这个比较注意的吧？ 嗯 嗯，啊、大家继续发着您的互动跟我们聊着，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也说着这个其他的故事啊。 没事，今天互动话题是您家里存药保质期都是到什么时候哈。 嗯，现在啊这个网上有一种 APP 叫是老板 APP。 嗯，什么意思呀？ 是适合的是。换句话说简单的理解吧，它就是更适合老年人们啊。 嗯， 也喜欢使用的，我反正我大概是这么理解啊。比如说，它有简单的内容模块，清晰明朗的标注，没有恼人的弹窗广告，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跳转推送啊。虽然功能简单吧，用起来呢却省力省心。 然后想起来那种老人机是吧？ 嗯，老人机。 它这 APP 比较就是简洁，让您看着一目了然。 哎，随着这种是老 APP 的这个是逐渐的推进啊， 嗯， 哎，这个页面简洁、操作简单的是老 APP 在日渐繁重的 APP 升级潮中，俨然成了不少年轻人躲避嘈杂的清净之地。 嘿， 为什么呢？啊，这个一位大学毕业五年的白领，这个小林告诉记者说：“想不到啊，我一个90后能把老年模式用得这么香。” 哎，我的同龄人 是吧？自从发现了是老板 APP 没什么广告之后， 嗯， 他就把自己手机上的一切有老年模式的 APP 全都切换到了老年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啊发布的最新一期的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当中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网民他的群体呢占比是 11.2%。 网民的增长主体主要由青年群体向未成年和老年群体转化的趋势是日益明显。也就是说会用 APP 的上岁数人也越来越多，低龄的小朋友也越来越多。近年来在工信部等部门的推动之下，互联网企业争相在数字鸿沟上架桥梁，争夺蓝海当中的老年用户。 嗯， 不过记者采访发现呀，不少是老板 APP 成功的被老年群体接受之前，却率先收获了一批年轻的粉丝。面对网站上花里胡哨的这个什么商品推荐、优惠券、活动信息呢，这个有的朋友就不愿意自己有那选择恐惧症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小林吧，刚才咱说那小林，他说我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啊，我跟我男朋友就干脆换上了长辈模式。 嗯，其实我特理解他，就尤其像什么就是那种网上的一些购物节啊、或者是什么好物节，他会弄得特别凌乱，那个网页上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买下来。 哎，你打开以后巴拉巴拉就跳出一大堆东西来 啊，好像是便宜很多，但其实你最后结算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 嗯，记者也体验了一下，发现哎，某主流电商 APP 长辈版的页面上，除了加大字号方便阅读和使用之外，还按照长辈们的使用习惯对商品进行了视频化和图片化的改造。 嗯， 页面排版看起来更加的简洁明了，在我的订单的这个页面里也用大幅的图片突出的进行了商品的展示，哎，方便老人了解详细的这个商品的情况和选购。 嗯， 主页上的标签页也从5个简化成了4个啊。有一位网友说了，某支付软件推出的互动游戏很难删除或者是调整，让他十分的闹心，逼得我用起了长辈模式。这又是另一类人啊。 在一些金融支付电商类的 APP 上，为了避免收到眼花缭乱的同城服务等额外的信息推送，甚至有细心的网友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攻略。 比如呢， 比如说在你用支付宝在 APP 的这个你用支付宝的时候，在这个 APP 的这个首页顶部的城市名称那儿，你点击切换城市到境外 啊，国外呀， 选一个偏远的城市，比如说这个切换到阿拉斯加，是吧？咱这儿地广人稀的，什么人都没有啊。然后呢，这样你的首页大概这个就大概率的不会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同城广告信息了。你想，哎呦妈呀，这人住大雪山里，算了吧，算了吧， 不给你推了。 哎，对，除了这个是老版的 APP， 有不少厂商推出的青少年模式。因为广告少，页面剪辑也成了一些中青年朋友们的这个清净之选。 哎， 是老板 APP， 所以说有点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哈， 还真的有那点意思哈。 在老年人群体当中的认知度却有待提升。这个记者采访发现，不少老年人并不知道自己常用的 APP 上还有个是老版本。 哎呦，这我也不知道， 是吧？回家跟妈妈说说去。 我都想用了，我都心动了。 少数用上是老版 APP 的老人，也是经过比较细心的家人的提醒。那 APP 本身不会智能判断老人的需求，因此上呢，是老化应用的一些数字化应该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说有些 APP 的长辈模式只会在首页变大字体，一旦点击应用进入二级界面，这字体它又变回去了。 哎，那还得拿着老花镜看。 哎，对。一位专业的设计师啊，这个夏设计师就表示说，大家都喜欢简洁干净的界面，可读性更高的文字，更方便的字幕等等，不需要等大家变成老年人，我们现在都需要是老化的产品。 真的，年轻人也需要是老化的产品，因为你太复杂之后，真的，乱花渐欲迷人眼，太乱了，我真的看不出来重要信息在哪儿。 主要是他在那儿扑腾来扑腾去，扑腾来扑腾去，让你心烦，你知道吧？ 闹心， 哎，这个还不够关他的呢。等把这些窗口都关完了以后吧，哈，你想干那个正经事儿，说不定就给忘了。 哎， 要命了，这个 是的。前段时间咱们还说现在很火的一个产业叫宠物餐厅，就是您能边能吃饭，然后呢旁边还能有一个可爱的小动物，然后你跟他一起玩哈， 哎，小猫咪啊， 对 呀，什么的啊。 最近呢就在这个三里屯鱼舍酒店，就因为宠物狗和主人在一层的餐厅同桌进食，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啊。这 它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跟咱们说的那 不一样 啊， 对， 是自己把自己养的狗带进去， 是虽然也是同桌进餐。因为这个餐厅是公共场所，您说您的狗是很可爱了哈，但是您的狗和人在一个桌上用餐合适吗？ 它再可爱也仅限于它与您之间，是在您的心目当中，并不代表它在所有的人的心目当中都是这种感觉。 没错，就是这么理儿哈，而且还不能保证说这个就餐环境的卫生。 没错， 所以在这个目击者拍摄的照片当中呢，可以看到当时那个餐桌上摆放着各式的菜品，然后一只围着这个带着围嘴的这个宠物狗哈，正舔着餐桌上碗内的食物，在它周围呢，两位女士正举着手机拍照啊。另一张照片当中呢，狗的前爪已经堂而皇之的趴在了餐桌上，它的头甚至是埋进了碗里，全然不顾旁边食客的感受。 哎，你就说这张桌子还有这一套餐具，在他们走了之后，其他的人怎么用？ 想想就不想来这家餐厅吃饭了。 没错， 那8月15号那天，一位当时在场的食客哈，在这个某这个APP 上网站上就发布了评价，气愤的表示说，这个希望所有的宠物友好餐厅用加重加黑的字体在门口标明身份。 哎， 本店为宠物友好，为有那个宠物友好餐厅。 对了， 啊，提醒我这样的消费者这个一下哈，我这样的我才能进。所以餐厅的运营经理呢，则在这个点评之下回复说哈，作为这个宠物友好餐厅，由于我们的工作疏忽，没有正确引导客人带狗狗去户外用餐，我们呢会加强管理的。 哎，你看，你可以对宠物友好，但是你也要考虑到不带宠物，或者说不怎么养宠物的人的感受。 是啊，8月17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记者从这个北京鱼舍酒店一层进入到了餐厅里，大约有1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是摆放了10多张桌子。那当时照片里面那个宠物狗吃东西的地方呢，是位于餐厅入口附近。 感情一进来就能看见， 是吧？ 对，在餐厅临街的室外环境当中呢，也摆着十来张桌子，那顾客们是三三俩俩的坐在遮阳伞下享用着下午茶、 哎 啊、餐厅内外呢并没有宠物狗出现。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餐厅一个工作人员就说啊，我们是宠物友好酒店，餐厅允许带狗进入，但是呢，狗是需要佩戴牵引绳的，而且呢，不可以在室内吃东西。宠物如果需要用餐，主人可以自带食物，也可以从餐厅点，餐厅会提供专门的小狗盆，还有狗可以在户外的露台上用餐的。 是的。 那当时这个人狗同桌进餐的网络，这个在网络上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啊。有的人就说，这个用宠物专用餐餐具的话可以接受啊，倒也行，但是这是宠物友好酒店啊，有的也说啊，这是宠物友好酒店，酒店挺人性化的啊。还有一则微博是这样对这种做法表示很心暖，而且还解释了一下，说据酒店餐厅的工作人员说呀，餐厅本来是不允许人畜共食的，但是考虑到这只日本名贵的品种犬已经生病，没有人照顾，吃不下饭，所以当时是特意允许狗狗与食客共食。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它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 嗯，所以更多的人就跟您想法一样哈，表示难以接受。这即使说你这盘子是分开了，消毒也会分开吗？啊，爱狗的人在家里，你想怎么跟狗亲热都行。 哎， 但是餐厅是公共场合呀。如果说这只狗突然咬人，或者是传播了疾病，那怎么办啊？啊，此外呢，还没有尊重他人的问题哈，要这个考虑你周围食客的一个感受啊。 没错， 你还是要尊重一下同时的这个当时餐厅里面的其他人的。 因为你如果你这个餐厅说我必须要接待带着宠物一块来吃饭的顾客也可以，那你就不要就是提示不带宠物的顾客不要来这里去消费。 嗯，总之你得有一个明确提示的。 没错， 是吧？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根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是有明确要求的啊。 哎、 这个汇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也说，养犬人是不能带犬进入餐厅的。养犬人呢进入，比如说进入市场、商业街区、饭店等公共场所是不得带犬的啊。 没错。 啊，此外呢，也根据这个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餐厅的主要责任是保证餐具的卫生。而且呢，供人食用或饮用的才是食品，那狗舔到食物或餐具，那肯定就不卫生了。 嗯， 所以对于人狗同桌吃饭这个事儿呢，餐厅工作人员也是说需要联系酒店市场部，但是呢，截至发稿的时候呢，还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应。三里屯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证实啊，经过与酒店的沟通，人狗同桌吃饭这一事儿呢，确实是存在，但是确实是个案啊，只是个案。 这是总之啊，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不舒服啊，因为公共场所毕竟是大家共同来在这里活动， 嗯，是个公共空间了。 对，如果突然有这个宠物在这出现啊，虽然你认为它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并不能够做到保证。而且我们有明确的规定啊，这个饲养宠物有明确的规定。至于应该怎么做，我想作为一个宠物主人，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是需要有执法人员进行管理的。 嗯， 虽然我们现在还见不到这样的这个执法，但是我们也在呼吁，就是包括说比如说牵狗绳你怎么来去这个处理宠物犬留在这个街道上的粪便，这些可能现在暂时有一些这个情况下就只能凭自觉，并没有说带着红箍的叔叔阿姨或者说带着大檐帽的这个监管人员来处罚你。 嗯， 但是这个规定是有的，你从作为一个合格的宠物主人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把它做好。 哎，真是啊，咱们朋友也是表达了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啊。七星还说呢，听你们说这条新闻我就觉得恶心。 哎， 然后 就不能这样做啊，这也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吧。 嗯，然后张博士还说，你养的宠物肯定是自己喜欢的，但是得顾及别人哈，别人不喜欢宠物的那些人的感受，况且这还涉及到卫生的问题。 嗯，哎呀，这个好，50后提到了那个咱们这个垃圾分类的一个公共广告。 嗯， 好像那里边也是我说的，说大骨头啊就是其他垃圾，记准了吧。 哦，对，我刚才就是念到他这条的时候，他说有一条公益广告，我还真没听过那条。 说一听就是季彤说的。 哎，这是您配的吗，季彤？ 好像应该是。 哦，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嗯， 是在那里面说成了其他垃圾了。 哎，对，他就是 啊，就是其他垃圾， 就应该就是其他垃圾。 啊，是的。 说到了这个这个一些药品的处理，斯芬克斯说， 我去过农村的大集，有的摊上就有那特便宜的药。哎呀，一些这个打工的朋友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没钱的朋友，他们就是哎去买这个低价的药，说这是很有危害的啊。这个见到了应该举报啊，这个相关的部门应该是很严格的去来处理的。 没错，刚才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抽到奖了， 哎，对， 都在晒奖。 云还说呢，你想想那考古 啊， 考古。那大骨头那不是其他垃圾，那是什么？你考古挖出来那个好几百万年前的那个大象的骨头，那个恐龙的骨头，是吧？那 硬度非常大， 对，它都能成化石，它都化不了。 嗯， 哎，它就是其他垃圾啊。 哎，是的，那咱继续看看其他的事儿。 哎，这个说还再说说朋友们的互动吧，因为马上就再该到我们休息的时间了。 哎、时间真快。 哎，对，这个张伯荣说，今天啊早上。那个就去走路遛弯的时候， 嗯， 还真看见那个有那个小药贩子在那回收各种年份的中成药啊，这个还收什么茅台空酒瓶子， 哦， 哎呀，说你说这是不是他们收完了就再去做什么不法的事儿啊？ 嗯， 我这坚决不能卖给他们啊！ 哎， 发现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这个就是首先要抵制啊，然后呢，这个不要去卖，然后呢，这个能够向相关部门的举报， 嗯， 我觉得更是我们可以做的正确的选择啊。 哎，是的， 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啊，可以跟大家这个去多多的沟通和互动。您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家里的过期药品的？ 嗯， 正确的处理方法呢，也可以再更多的跟我们分享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一些，但是不见得很全面吧？ 嗯、 哎，您还有什么更好的这个妙招？您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把它发送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APP 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 嗯， 咱们 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稍事休息，一起歌曲之后呢，咱们再见。 好的。 去远方， 我就要去远方， 我的北京。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各位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呢在一段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大城小事的直播，我是季彤。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嗯，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家里的这个过期的药品您怎么处置啊。 嗯， 哎，看看现在这个存药那抽屉里有没有过期的啊。 我估计家家户户可能都有吧。 对 对, 对，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哎，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聊天室当中啊，这个各种的互相的互动。 嗯， 我因为我前面看啊，有朋友在给水静问候啊，生日快乐啊！ 哎，今天是他的生日是吗？ 对，原来水静发了一条说：“我开着收音机呢，今天是生日，我自己做长寿面了。” 嗯，恭喜您哈、 哎！对， 生日快乐！ 所以在这儿也是我们也送上祝福啊！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还在跟我们互动啊，也非常的感谢。 嗯， 红鲤鱼、绿鲤鱼听了刚才你说那个老中医哈，他说：“哎，老话都说了，医生啊。”是老的好啊，那木匠啊是小的好啊。说这位老医生那个医德高尚，值得表扬哈、啊。为什么木匠是小的好呢？就是，做木匠活嘛，他需要那个眼神啊特别好，需要这个手法手上啊他有劲儿，哎，需要他这个做的这个要卖力气，哎，所以说木匠是小的好。当然那个木匠师傅人家也是经验也丰富吧。 哎，我姥爷还真的是做了一辈子的木匠， 是吧？ 嗯， 哇， 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到老的时候都是在做木匠活，所以他干精细活特别棒， 是吧？一点一点的那个雕琢的那些那个部分还得老师傅来干， 哎， 是吧？哎， 但是总归有小师傅的。 哎，对对，小师傅，这个 你看， 再施舍我一些斋饭吧。 跟季老师在一起，就是您是老师傅，我是小师傅。 哎，对，这个有那么句话，乱拳打死老师，开玩笑啊。 后浪不是不是后浪，那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我就是在沙滩上那个，是吧？啊，咱们说到了这个，刚才说敬老爱老的的哥，闲人。马大姐呢也挺感慨的哈、 啊、 说了一大段，她说呀，刚才你们二位说那位的哥太感人了， 嗯， 说真是的，我们要碰到他就好了，说我们碰上那的哥呀没这么好。 那、啊、他碰上了个什么样的、 哎、说有一次我们从那个朝阳火车站那儿上车、 嗯、 哎，这个坐到地铁下车，由于这个路途不长啊，可能是他就心里头不那么痛快啊，开车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态度，就不太好。 嗯， 哎，看到我们是老年乘客，他就说我只收微信啊，不收现金啊。当然，我听了心里也不高兴啊，我就赌气说我们就有现金，没有微信。 嗯， 他居然就想让我们下车啊，说后来还是我爱人和他说啊，我有零钱，哎，不用你找。他这才气哼哼的把我们拉到了地铁站。 嗯， 哎，本来呢我是想投诉他的，后来一想，哎，都不容易，就不跟他计较了。希望所有的的哥都能像你们说的那位的哥呀那么好啊！我觉得就是要向榜样来学习嘛。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的哥当中的这个少数个案的这种人，但是就是因为有这种个别的人的存在，有可能就会被这个给这个就是。他服务的这些这个乘客就产生非常不好的这种联想， 嗯， 认为可能很多的哥都不怎么样吧， 嗯， 这个所谓老话说叫什么来着？一马勺坏一锅呀，哎，这种人呢也是需要这个， 他会影响一个行业的这个形象， 对，也是需要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啊， 嗯， 其实我觉得您当时要投诉就对了啊， 哎， 不要怕麻烦，也不用想太多啊，都不容易， 嗯， 那。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再不容易，我们也要把它做好， 是 这才是应有的态度啊！ 嗯 嗯。 这个猪猪说，就是这个话题哈，家里药品，他说他们家里的这个药品是专门放在一个小柜子里的， 哦、 定期呢都会检查一下是否有过期的药品，然后会把过期的药品从盒子或者是药瓶里拿出来，然后全部打开弄混到一个这个垃圾袋里扔掉，防止坏人再利用。 是 啊，药盒呢我会投放到小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箱里。 嗯。 这个 非常好的习惯。 对，这个李栋还说呢，哈，说现在呀，那外伤啊都不用红药水、紫药水了， 哎， 这个有一种那碘伏啊，那个好啊，我确实还有那个喷。有往上喷的， 嗯， 也有往上抹的，其实用起来挺方便的。嗯， 是啊，康丽，说完这个药啊，家家应该都有存货吧？那都是过日子的人，都舍不得扔啊。但是过期了的话，这真得扔。 哎， 舍不舍得都得扔。 对，好多朋友都是啊，你比如说我是铃铛，说我不怎么存药啊，现用现开，啊，这一大堆字母的这朋友说，药品不能囤积太多，随吃随买。嗯，说我们家这药品都是今年的日期。 嗯， 确实，嗯，渔人老宋还说呢，我家里的有个小药箱， 嗯， 里头有感冒的感冒药、黄连素、马丁林、甲硝唑，甲硝唑治牙疼呢，是吧？ 嗯， 其实我现在就需要甲硝唑。 对，金老师今天是非常辛苦， 不知道为什么 起了个大包是吧？ 上火了，牙床上起个包啊！你想这会儿要有两片甲硝唑，我吃一下啊，可能会好一点。 您现在说每说一句话都特别疼痛，甚至剧痛。 还好吧，没有那么严重哈、啊，但是多少有点影响。 一会儿我承担起主要职责，帮您念互动留言哈。 好吧啊，这个他还提到了像整肠生啊，这个什么咳嗽糖浆啊，速效救心丸呀、啊、等等，说媳妇儿经常检查，有了过期的就及时处理掉。 哎，是的哈。水蓝沙细说这个过期药品直接扔到这个。有毒有害垃圾桶里，就是那个有害垃圾里面哈。 哎，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直接扔，就比如说一些难处理的，像喷雾类的也比较难处理、 嗯。哎，对，这喷雾类的还真是了哈， 是吧？ 它里边有时候还有点压力，还呲呲跑气儿， 这就不能直接扔进去了。 对呀、啊，所以 一般这种可能我们也找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给它喷出去， 先放气儿是吗？ 对， 哎，这个其实还挺麻烦的、啊， 是吧？ 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嗯， 刚才说了一些小窍门，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好的，大伙儿继续互动，我们来继续跟您聊吧。 嗯， 有些朋友出门上路的时候哈、啊，这个。去也想办法去找一些小窍门。我们刚才说处理药的小窍门，这位司机啊，他就想了一个小窍门。 什么呢？ 他想了什么小窍门呢？ 嗯 啊，他拿那个抹布啊遮挡自己的号牌儿。哎， 这不是窍门了。 7月8号啊，这7月至8月初，有多名司机在或有意或无意的这个违法的时候，被身边的一些热心市民拍了下来，并且向这个交管部门举报。 哎，正好北京随手拍嘛哈， 对，随手拍。 嗯， 在8月17号啊，市交管局发布的最新一期您举报的交通违法已查处当中，就通报了多起的违法事件。啊，这里边有拿抹布遮挡号牌的， 嗯， 有高峰时段进公交道的，也有自称是迷了路的，所以逆行的，哎，反正五花八门吧。比如说7月26号，有网民就这个举报了，说当天的8:35左右，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这个大瓦窑桥南侧，两辆机动车在高峰时段就占用公交专用道行驶。丰台交通支队卢沟桥大队立刻就展开了调查。 嗯， 根据网友朋友们提供的线索，民警就是用电话联系了两位车主，要求当事人到交通队接受调查啊，因为现在都有监控嘛，这一查就能查出来。7月27号、28号，涉事的这个驾驶员孙某某和刘某先后来到了交通队。 嗯， 在看过我们网友朋友们举报的视频之后，两个人都承认了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他们都说呀，是这个高峰期啊，这道上车太多了，我为了图方便，哎，我就走那个公交专用道去了。 嗯， 民警呢对两位司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啊。卢沟桥大队对孙某某和刘某驾驶机动车违反规定行驶使用专用公交车专用道的这个行为呢，分别处以罚款200元。7月8号，市民通过随手拍平台举报说，在海淀科学院南路，一辆车是违法停车啊，这个并且用抹布把这个号牌给遮挡上了。 嗯， 他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也知道附近有摄像头，哎，这个想了这么一小窍门。接到了市民的举报之后呢，海淀支队中关村大队就迅速展开了调查。经过调查，民警锁定了司机沈某某， 7月24号，沈某某来到中关村大队接受了询问，承认了交通违法行为，并说呀，说当天就是为了方便就把车停在那个人行灯便道那儿了， 嗯， 啊，为了躲避监控设备的拍照，就用一块抹布挡住了车牌。 哎，聪明反被聪明误。 是中关村大队对他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反停车规定这个两项违法行为啊，处以罚款4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这样的一个处罚。 嗯。 8月6号，有网友反映，当天早晨6点多钟啊，这个在房山驿路云居寺路口，啊，这个有一辆车逆行， 嗯， 哎，房山支队立刻展开了调查，调监控呗，看一看。根据这个网友举报的车号等信息，民警联系到了这个车的所有人，随后联系到了涉事的驾驶员杨某某。告知他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要尽快的到交通队接受调查。8月6号，杨某某来到了交通队，说当时因为开车呀，这个路线不熟，走错路了，所以这才在这个防疫路云居寺门口逆行了。这个因为走错路了，想要赶紧回去。房山支队对他驾驶机动车，这个逆向行驶的这个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哎，都是一些奇葩的违法行为。 出门上路啊，开车的时候，一个是注意交通安全，再有一个叫遵守交通法规。 嗯，咱现在都有这随手拍哈， 对，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这事儿其实就是这样，这个监督啊，就是不能光靠着这个。民警的执法，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 是的。 如果您发现了这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也希望大家拿起你的手机拍下来举报。 咔嚓咔嚓。随手拍我还真是用过，但是没实际操作过，就打开，嗯，真的是个非常实用的好功能。 嗯 嗯，有的时候看到这个违法停车的，或者是违法交通法规就压实线的，真的想就是举报一下， 对吧？有好多朋友说气得我想揍他一顿， 对呀， 但是你真要揍他一顿，你也违法了，是吧？ 是， 哎，你把它拍下来举报给相关的部门，他是会受到惩罚的， 没错。 嗯， 木儿少年说这个家里的过期药哈，我一般都扔在这个居委会的药品回收箱里面。 哦，人家社区有这专门的回收箱，你看看。 对对，然后如果没有地方扔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拆散了，扔垃圾箱里面。 嗯， 然后医院配的盒啊，就有的时候是跟大夫开的药量是不配套的。 哎， 就是当就两盒不太够，三盒又富裕的时候呢，医生可能给你开3盒了。那多那部分呢，他就扔掉了。 不错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习惯啊。猪猪，这个你说了吗？ 啊，没有， 家里的药品翻啊，说了，就一个专用的小柜子里啊，这个定期会检查，把过期药品从盒子里全都拿出来，全部打开，混到一个垃圾袋里头给它扔掉 啊， 防止坏人再利用。药盒投放到小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箱里。啊，这个似曾相识哈，还其他朋友也有这样做的，这个已经说的挺全面的了。 是的， 嗯， 刚才就是季彤老师给大家念那个好人马大姐说那事儿哈， 哎， 然后这个好人马大姐也说了，非常感谢季彤老师替老年人发了声，这个事儿可能不少老年人都碰到过，就是替大家谢谢您哈，因为确实在一些火车站、高铁站门口，就是那些司机们等了很长时间， 哎， 所以他会带着一些情绪，这个也需要就是，就是行业规范。饭吧，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互相不能光理解就能解决问题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哎，对对对。好，咱们接下来呢做一个小小的这个互动的环节， 嗯， 来决定一下潇洒自如他们家待会儿谁洗碗。 嘿，什么内容， 啊，他说了，我刚打开收音机 啊， 听着女主持人的声音啊，我就说，哎，这像王哥啊，因为王哥是咱们大城小事这个去年啊，这个前两年的主持人啊，大家非常喜欢他，也非常熟悉。然后说我妈说不是啊，这个主持人和王哥一样的优秀，但是， 哎，谢谢 但是他姓于，妈妈先听的节目哈，啊，我说那打赌，待会儿咱们听听。介绍到底他是姓于还是姓王，谁错了谁洗碗， 这事儿得潇洒自如洗碗了。 好吧，你洗碗吧。 是啊， 他是于飞， 这个，谢谢潇洒自如的妈妈哈。 是这个于飞确实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就是之前有好多朋友都在说我跟那个， 小美 王哥姐的这个声音有点像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的女主持呢是是小美啊，于飞还有贺林， 没错， 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女主持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哈， 下回别听错了啊，要不然又刷碗， 还得洗碗， 要命了啊。 那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事儿吧。 好， 就是家都说的这个家，刚才说到洗碗，我现在想想，家家都有难唱的这个曲儿哈、 啊。 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可能也会因为一些家务活儿，吵吵架啦，或者争辩一下哈。 俩人洗碗还得拆丁壳。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近就有一对这个夫妻闹离婚，哎呀，这近乎崩溃的丈夫啊，站到楼顶上就喊大喊我要跳楼。经过这个顺义民警将近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最后呢，这个丈夫是终于回心转意，被民警搀了回来。 有， 哎，这8月17号的时候，顺义公安分局是通报了这个警情哈。具体怎么回事呢？就在8月11号晚上6:30的时候，顺义公安分局赵全营派出所就接到了一位吴女士的报警。吴女士说呀，她丈夫和她视频啊，现在呢，她正在这个楼顶上要跳楼呢。他说他现在特别激动 啊！ 接警之后呢，这个赵全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事发小区，果然这个时候有一名男子正目光呆滞、面色凝重地站在楼顶之上。 好嘛， 啊、这嘴里还喊呢：“我不活了啊！你要跟我离婚，我就跳下去。” 好家伙！ 这一名经验丰富的民警是马上过来安抚这名男子的情绪啊，尽量让他冷静一点。 嗯， 同时呢，查看了一下建筑结构啊，准备好其他的救援手段。就问了周围的邻居啊，才知道你怎么回事，为什么好端端的要跳楼啊？ 啊， 才知道这楼顶上这名男子老王， 我们家隔壁那边， 对，隔壁老王和妻子发生了矛盾哈。就是当天呢，这个王先生和王夫人哈，经过曾经是交流过的，但是呢，最后又谈崩了， 好，吵起来了。 这经受不住打击，老王说：“我要想跳楼了。” 哎，原因都知道了哈，因为王夫人要跟王先生离婚。 嗯，这个时候呢，为了进一步去安抚老王激动的情绪哈，民警就爬到了楼顶，近距离的与老王聊了起来。 哎，老哥，老哥，听我说啊，这事儿不值当的啊。 淡定，咱生命诚可贵啊。 哎，对对对。 然后双方 各、那你要这么说，老王说了，爱情价更高，我非跳不可。 不能说下半句，只能说上半句。 开玩笑，开玩笑啊。 这时候双方呢，就各自在说自己心中的糟心事儿。哎，俩人还谈起心了啊！这慢慢的呢，也挺有效果。老王这情绪好了一点，但是呢，还是迟迟就不肯回到楼内啊。这民警呢，就继续劝解，就劝了一个多小时，还挺难劝。这身体已经僵直的老王，才在民警的搀扶之下回到了楼内。 哎， 之后呢，这民警就把他送到了他母亲的身边啊。 哎呀， 可能送到媳妇儿身边，还是这个情绪还有点激动。 又打起来了啊！其实。有些事儿哈，往开了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了，多想想，哎呀，为什么呢？是吧？这怎么这个这么多年的夫妻就到了这样的这个地步呢？ 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仇啊？ 哎，或者说多反省一下，如果是确实感觉到这段该结束了哈，也没有那么严重啊，非得要跳楼。我怎么老觉得一般的这个时候寻死觅活的应该是女同志多呀？是不是我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啊？作为一个男人啊，一个老爷们儿啊，咱这心胸得开阔点事儿。齐星说，这老王不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儿了吧？哎，这不管怎么说吧，因为清官难断，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真的是，就家里面这个原因不一定是谁的问题啊，可能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警察同志虽然来了，只能阻止你别跳楼，但是解决不了你家庭当中的这个矛盾。 哎，是， 所以还是。这个凡事啊，得靠自己开解自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这才是这个最重要的。 也没错 啊，你真要跳楼了，那不亏大了吗？是不是？ 还是。真的还是那句话，生命诚可贵啊，是吧？ 对，哎，爱情价更高，你可以考虑这个下一段的感情。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就在生活当中，不像老王似的这么决绝哈，这么死心眼儿，他有好多的办法来开解自己，哎，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这就很好啊。 对，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吧，哎，喜欢听音乐，哎，有的朋友呢喜欢听相声，也有的朋友喜欢听咱们大城小事的节目，还有的朋友呢有更多的一些个人爱好， 喝喝茶，写写字， 比如说去看看星星啊，还有一些朋友喜欢钓鱼，这钓鱼呢，这个讲究就多了，这个鱼竿怎么样，鱼线怎么样，鱼漂怎么样， 得有一套专业的装备。 有这么一位朋友啊，他有一个心爱的鱼竿，这个但是呢，这鱼竿在钓鱼的时候不小心掉水里了。8月14号下午6点，在李汤路附近的温榆河边上，有一位钓鱼的朋友，这心爱的鱼竿啊，啪嚓掉水里头了。我估计可能这鱼竿 挺贵吧， 比较这个比较贵吧。也是老用啊，时间长了这个有感情了， 这位就想着我得把这鱼竿啊给捞上来。 嗯， 于是他就下了河了。但是你想那种野河呀，啊，这温榆河这个整个，我大概这个在温榆河这边上走了走啊，看了看，它是属于那种，你要说它完全没有这个修理吧，没有整理也不是。 嗯， 但是呢，它又不属于就弄得特别的细致特别好的那种，有很多地方都是一种自然状态，种着树啊，长着草啊，很多垂钓者呢在那个河边啊，甚至就在那个倒了的那个大树的树桩啊，或者说那个就是水草比较这个稀疏，这个地面稍微有点这个硬地儿的地方，那样的一些地方钓鱼，这个水下的情况基本上就属于这种，这个就是什么也看不见的那种状态。 是， 结果这位想去捞鱼竿的朋友呢，是因为河底湿滑，就滑到了河里头。 嗯， 当然他这个河岸这个坡它是斜的呀，就这个越滑越深呐。据目击者介绍说，看到遇难者在河中滑倒之后，他本来想上前营救，可是没走两步，这河水都淹到胸口了，赶紧他又退回了岸边。说当时啊，这个他说我想找这位朋友的家人，可是没找到，于是就立刻报了警了。当天晚上10点左右，昌平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小龙接到了命令，立即就组织了22名队员，在晚上的10点30分到达了现场。小龙说呀，我们现在正处于汛期哈，这个我们也是时刻的待命啊。这个温榆河上的这个水位啊，它也上涨了，河面的宽度现在接近了80米，80米是一什么概念是吧？你跑100米啊，跑10秒钟是吧？你80米你跑过去也得跑个7-8秒钟吧？哎，这个这样宽的水面，而且水流也很急，这个其实搜救工作是挺难做的。 那是 说我们三名队员先坐上冲锋艇，然后呢用那个探杆啊，这不断的探索，以落水点为圆心啊。这个报警的这个目击者呀，告诉这个救援队员这个人从哪儿掉下去的。哎，这些搜救队员们搜索了方圆1公里的范围，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暴雨再次落下，也没有找到落水者。队员们就决定先撤啊，你没法搜救了，第二天再继续搜索。8月15号早晨6点左右，小龙再次带着队员们来到温榆河边，考虑到水流湍急，向东这个找了一段以后呢，说这个遇难者可能已经被河水冲走了。于是呢，这个昌平蓝天救援队的4名队员就沿着这个温榆河啊，这个堤岸上的这个路，开着车一路往东走。每当看到桥梁、堤坝，还有河流拐弯的地方，他们都会下车去查看。当天呢，4名队员沿着河边来到了顺义区的火沙路。这就在那个京承高速的这个往东边去附近了，也没有找到遇难者。下午4点左右，队员们再次收队。8月16号，搜索工作继续。这次队员们除了用探杆，还用上了三角排钩。小龙说，把这个三角排钩拴上绳子，然后呢沉到河底，用这个冲锋艇啊缓缓地拉着它前进。三角排钩呢就像那个耕地一样贴着河底运动，覆盖的面积呢不仅更大，而且呢它这个遇到遇难者尸体的时候，这个不管是遇到他身上的衣服也好，还是说是皮带什么的也好，它都能把这个尸体给快速的让它浮上来。在当天上午，救援队在距离落水点40米的地方发现了遇难者的遗体，看来他没有被冲走，而是直接陷到这个淤泥里边去了。 是， 小龙提醒喜爱钓鱼的这些朋友们，汛期的时候河水涨水，不仅河水更深，而且呢水流湍急，所以呢下河游泳啊，还有河边野钓啊，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没错哈，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吧，这又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啊。 正好那天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正好上另一个节目，就朋友圈的节目，请来了石景山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当时他也是下了节目还在说，哎呀，我可能马上要赶去昌平那块去救这个搜寻这个遗体了啊。因为他们就是会互相支援嘛。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鱼竿是很好，咱那可能钓鱼的朋友们就非常喜爱自己那些装备哈，可能很贵买的或者有感情，但是关键时刻面对生命和鱼 竿的时候，您得选择生命。 哎，对，这个就是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 哎， 不管是在家也好，还是在外边也好啊。这个说到在家的安全，这个过期的这个药物啊，这个咱还是不要这个乱吃， 嗯， 啊，当然也不能乱扔啊。这个爱琴海。哎，还说呢，我也想问问主持人哈， 啊， 你们会不会经常备一些什么金嗓子之类的那种这个治嗓子的药啊？ 啊，保护嗓子。 哎， 嗯， 说另外，我觉得于飞姐好辛苦啊，经常听到你主持节目从早到晚的哈， 谢谢你。 除了大城小事，也还要主持其他的节目，要保护好嗓子。 嗯， 啊， 我们也会就是会喝一些什么胖大海啊， 嗯， 这些护嗓的一些喝的东西，啊， 对。 对， 还有人也关心我了啊，这个彭生啊，彭生说，你金童老师啊，您这牙疼，您多吃几个山竹可以去火。 哎， 行，一会儿我就买去。这个山竹咱还是吃得起的啊， 嗯， 啊，这个朋友们的很多的互动啊，在这儿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来念了，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个节目呢也到了快该跟大伙儿告别的时候了啊，我看张小辉啊，小辉姐已经把饭桌摆上来了啊， 哎，做好了一顿大餐。 今吃什么呀？蒜 豪横的 蒜泥白肉啊，这叫什么呀？这姜汁松花啊， 放眼望去反正都是肉。 哎，对，这有一盘青菜啊，这个什么洋葱啊、青椒啊，这个拌的凉菜。 嗯 啊，这盘是啥？火腿肠。啊，那边是肝儿啊，这贺家伙 得嘞，咱也收拾收拾吃东西了。 对了，这个朋友们，咱们就此告别吧。感谢朋友们的互动。我是季彤， 我是于飞。 接下来呢是新闻 2021， 咱们 明天 下期节目再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8千赫，8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 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Hey.